格林童话《狐狸太太的婚事》，这是我为 LibriVox 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属于公众所有的。如果你想取得更多资讯，或想加入义工行列，请点阅 LibriVox.org 网站。格林童话《狐狸太太的婚事》：从前有一只狡猾的老狐狸，他很想知道自己的妻子对自己是不是真心真意的。所以有一天，他直挺挺地躺在长凳下面装死，那样子就像是一只死老鼠。狐狸太太走进了自己的房间，把门关上了。她的女仆猫小姐就坐在厨房的火炉旁边做饭。老狐狸死了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。不久，来了一只年轻的狐狸，敲着门说：“猫咪小姐，猫咪小姐，你今天过得好吗？你是在睡觉，还是在打发时间呢？”猫走过去打开门，看到门口站着一只年轻的狐狸，所以他对他问：“不不，狐狸先生，是大白天，我没有睡觉，我在调制上等的白酒，阁下有空来吃饭吗？”狐狸说道：“不了，谢谢你。请问可怜的狐狸太太怎样了？”猫小姐回答说：“她整天坐在自己的房间里，泪水连连的叹自己命苦，连漂亮的眼睛都哭红了。唉，都是因为狐狸老先生死了。”年轻的狐狸说道：“请你去对他说，来了一只年轻的狐狸，他来的目的是向他求婚的。”猫停了，踏着轻快的脚步上楼来到狐狸太太的房间，轻轻地敲着门说道：“狐狸太太，你在里面吗？”“哎，我亲爱的猫咪，你找我有事吗？门口来了一位求婚者。”狐狸太太马上回答道：“亲爱的，他长得怎样？他个头高，身子挺直吗？他有九条尾巴吗？一定要有九条尾巴，如果没有，他就不能向我求婚。”“哎呀，他只有一条尾巴。”猫说道。“那我不会接受他。”狐狸太太回答说。猫小姐下楼送走了这位求婚者。不久，另一只狐狸来敲门。这只狐狸只有两条尾巴，它的遭遇不比第一位求婚者好多少，也被猫小姐打发走了。接着一连来了几只狐狸，都被狐狸太太拒绝了。最后来了一只和老狐狸一样长着九条尾巴的狐狸。寡妇听到这个消息，立刻跳起来说道：“啊，我可爱的猫咪，打开窗户和门，把我所有的朋友都邀来参加我的结婚典礼，将我那令人作呕的老家伙从窗子里扔到大街上去。”但是当结婚宴会准备好时，老狐狸突然跳了起来，抓起一根棍棒，把所有的来宾包括狐狸太太一起都赶出了门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老狐狸真的死了。很快有一只狼来问候，他敲着门说：“猫小姐你好，你的胡须多整洁啊，你怎么独自规规矩矩地坐在这儿呢？你是在做好吃的东西，我说的对不对啊？”猫回答说：“对了，这是我今天的午饭，面包加牛奶，阁下愿意留下来吃饭，还是去给你倒一杯酒来喝？”狼说道：“谢谢你，别客气，我想知道狐狸太太是不是在家。”猫回答说：“她整天孤零零地坐着，悲伤的哭泣。哎呀，哎呀，都是因为狐狸先生过世了。”狼说道：“哎，亲爱的猫咪小姐，这的确是一件伤心的事，但你认为我怎么样？她能同意我做她的丈夫吗？”猫回答说：“狼先生，我可不知道她的意思，你在这坐一坐，我上楼去看一看。”猫搬了一把椅子，非常乐意地摇着耳朵，轻快地上楼去了。他来到狐狸太太的门前，用戴在脚爪上的戒指敲着门说道：“狐狸太太，你在里面吗？”寡妇说道：“哦，我在，请进来，我的乖乖。我听见厨房里有说话声，告诉我那是谁呀？”猫回答说：“那是一只漂亮的狼，它长着一身光滑的皮毛，它正打着经过走进来了。它问你是否愿意嫁给他做他的妻子。”狐狸太太说问：“可他有红红的脚，尖尖的嘴比吗？”猫说：“没有。”“那他不适合做我的丈夫。”狼很快就被打发走了。接着来了一条狗，然后是山羊，再接着是一头熊，一头狮子，所有的兽类都来过，一个接一个。他们都只具有老狐狸具有的某些特征，都不符合狐狸太太的意。猫奉命把他们送走了。最后终于有只年轻的狐狸来了。狐狸太太问：“他有四条红红的脚和尖尖的鼻嘴吗？”猫回答：“是的。”狐狸太太吩咐道：“那么猫咪，把客厅打扫一下，要看起来干净整洁，把老家伙扔到街上去。这个愚蠢的老无赖，他死了我真高兴，我现在就要嫁给一只年轻可爱的狐狸。”婚礼举行了，欢乐的钟声敲响了，朋友和亲戚们都唱起了歌，跳起了舞，举杯畅饮。谁也不知道他们欢跳了多久，也许他们现在还在跳呢。狐狸太太的婚事完。